足够，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。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我 心所暗动摇，云霄拍荡，身飘渺，被困扰，怎得共渡难桥？梨涡轻照，映出花月调，但望相看慰寂寥。时刻与共享分秒，缘节要今生孝同临了，梨涡浅笑，似把君邀，以梦轻快浪潮，春宵犹未觉晓。虽悄，悲欢景亦了，落极痴恋变恨了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渺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。 我是主打， 给我一些音乐，我是张信哲。 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。

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，看看吧，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。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，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，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。 想要打车不排队，想要低价打好车，易到用车，用车不等待，好车价更低，品质出行就选易到用车，长途选易到更优惠。 求职就要稳准狠，店长直聘 APP 专业的服务业招聘平台，百万店长在线开聊，上午约面试，下午就上班，找靠谱工作就上店长直聘。 我要你来爱。